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哈森，已经自己说出来了。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哈森和佩芬。 大家好。 啊，这个很久没有四个人啊坐在直播间里面了，冬天啊，大家凑在一起比较的暖和。今天这是我们四个人来这个断一桩公案啊，在黑龙江有一位妇女被关在太平间里面三年呢，是因为他是一位上访的一位人士。那这个当地部门的一个回应说，哎，为什么你要把他关在太平间里面呢？这个当地的这个官员的回应啊，也非常的厉害，说这叫人文关怀。你说要不说我们这个时代啊，是从来不缺少这个任何的人文价值，把你关在太平间里， 不过今天 也是人文关怀。 今天看到南方都市报最新的一个报道哈，说当地的官员就否认说没有说过那是关在太平间，其实也确实他说那不是太平间， 也是一个废弃的， 对，废弃的一个办公室，应该说他的那排平房和右边以前确实是本来整个它是一个殡仪馆，右边是停尸房，左边呢是放那些花圈啊，放那些吊唁品的地方，中间那间是办公室，所以他们就很愤怒很恼怒，说这个记者呢在没有完全核查我们的首先是身份，他说把当地宣传部门的那个名字也给写错了，我们也根本没有说过那是太平间，也没有说过那是人文关怀，听了之后就非常气愤。但是整个的大家对这个事儿的关注呢，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文关怀，有太平间的一些很耸动的字眼出来之后，才会引起媒体的去追访。 那我看到这个标题，我第一反应是好像台湾报纸的写法，台湾报纸喜欢把这个 内地都是这种煽动的标题， 把尸体这一类的题目放在标题， 尸体跟裸体永远都是最吸引人的。 对对，那所以这个太平间的这个新闻啊，其实你说在内地这个上访，哎，虽然说让人都已经觉得说到麻木的这么一件事情，我就记得这个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啊，去这个十八大的这个采访，北京你只要在这个任何记者中心外面啊，你只要走的一圈，哎，你只要你把你的记者牌亮出来，就一定有人会围上来跟你说，这个里面呢，这个十有八九就是上访的。所以你说这个有的时候在内地啊，你说如果跑新闻的话，跑上访的新闻真的是跑不完，而且跑到后面让我产生一个非常纠结的地方，你说有的事情你要不要听他讲呢？这个真的是太多这样的故事，而且每一个故事你都会觉得真的是里面是一把血一把泪啊。但是因为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作为媒体本身呢都会产生一种麻木的一种。 但是你不能因为多而就去漠视它，完全无视它，就好像当初为什么有信访制度，信访制度的确立也是这个国家一层层级的政府是希望能够听到基层的声音，就有一些你可以通过来信呢，通过来访来这个表达对于政府施政的一些看法。但这个我看完新闻之后我会觉得有点奇怪啊，就是这个陈庆霞她44岁，一共呢是10年间，她带着她的婆婆儿子多次上访，最后直接是去到了北京。 是， 那在北京上访途中呢还把儿子给弄丢了，你知道吗？最后我看到那个细节是怎么样的，他说是也是当地的政府去到北京去把他们领回来，但领回来中间呢好像是一个我不记得具体的是什么人，总之呢就把他俩给分开了，就把他直接塞到那个出租车了， 对， 儿子呢就上公交车，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找着过， 母子分离了， 所以这个也是令到他现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糟糕嘛。他一会儿就说我被人打了，一会儿又说政府没有那个给我动过粗什么的，就是这是一个很让人觉得挺诧异的地方。他中间现在不是说他给记者提了几个要求嘛？就是我看那个好像是央广什么的，他们就给一个报道，报道之后让他写了那个写在纸上，他说有五点要求，第一个他说人要自由，自己不是犯人，第二个说是请求查清楚自己孩子丢失的事实经过，第三个就他老公叫宋立生的复健问题，他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第四个呢说要带着就公安局呢要他们不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儿，就造成我今天的一个家破人亡的一个局面，你们应该承担责任。第五个呢是我是走进看守所的，现在被打出 瘫痪来了，谁给自己治病啊？你看到这是五点控诉，但之后他又自己又推翻了，他一会儿又说我没有被打，就是觉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我不知道佩芬和哈森看完这个新闻，你们结合自己好像在香港在台湾的生活经验，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感受啊？ 佩芬先说。 哦，其实我觉得像我来，其实来到来这里工作，我才第一次真的听说上访这个。可是我第一次听这个上访，我会直接联想的就是想到包青天，就古代的那种感觉， 去敲大鼓。 就是、你可能遇到冤情，可是我在这些事件，就看到很多的新闻事件里面，我会有一些怀疑，就不要说怀疑，有一些质疑吧，一些疑问。就例如说，那在这些上访的案件里面，究竟谁是包青天？ 谁 来给他断案 对 谁来断这个案啊？ 对，那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上访有问题的这些案子，都是因为可能被媒体给曝光了。 没错。 那刚刚其实像 Vincent 也提到，你去采访十八大，有很多的有可能有一些案子希望透过媒体可以去帮你讲。可是在这个你这种行为就或这种现象里面，你又发现其实这些人所谓的上访，他其实可能某一些程度他更相信媒体的一个力量。那究竟他是相信司法上访你有说他可能是司法里面的合法里面的一个， 他上访严格来说不是司法的一个途径， 是 行政程序， 对，一个行政程序。可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程序制度里面。可是你在这些行为上面，你又看到其实他们虽然走的是我要上访，可是他们又不相信这个上访可以给到他们什么，他们必须要透过这些媒体的。所以在这里面的一些现象，我看到了太多的矛盾。所以其实像很多人在提上访究不究竟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改革，或者干脆取消？好像也有这样的声音在讲，是不是应该有另外的一些途径？就像在台湾，可能是监察院啊，怎么样？对，正式的一个司法途径喽。 哈森呢？ 我觉得这是我跟你们做节目的时候，的开始到现在，就是做过不少上访的一些事情。 是 他们的上访的人，他们的后果都是很惨的。就是家破人亡，就是很多这些事情。还有呢，他们就是放出来之后，就说他们的身体啊，跟家庭也受了怎么样的伤害。然后呢，最后还是要改他们的口供。我觉得就是上访那个制度是需要的，因为可以让民众去表达一下。但是，我想呢，现在除了这个上访的制度，还要一些其他的制度去跟进一下那些上访的人，因为他们好像上访就没有好的结果，但是呢，没有争取到他们的东西之外，换回来的都是惨的结局。我想呢，就是在那个上访的制度还需要改善一下，再 review 一下。 在这件事情里面啊，我就注意到很有意思，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妇人啊，这个陈庆霞的上访或者后面被非法关押，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她的丈夫被劳教。她因为给她丈夫的劳教去争取一个平反，导致自己去上访，然后自己又被非法拘禁，等于说关进了我们现在流行说的叫这个黑监狱里面。这三件事情都是今天典型的啊！你如果说再加上一个征地拆迁的一个问题的话，这就是典型的这个中国今天这个群体性事件的来源，就全部都揉在一块了。所以你看见这些事情里面，再加上在这么一个基层政府一个典型的一个应对的手段里面，就是构成了今天这个有的学者说中国基层压力体制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画面。你为了去争取正义，你通过一个很暧昧模糊的，你不是一司法途径，你走一个行政路径去争取一个司法的正义，然后呢你又不相信你这个路是走得通的，所以你要采取很多极端的手段。我们之前有看到有这个选择自焚啊，选择爆炸，选择很多其他的事情，那去希望能够吸引一个媒体的一个注意力，得到一个社会舆论的压力，然后去在一个等于说一种不正常的手段来争取一个你本来正常手段应该得到的正义。因此呢，让我觉得上访这个制度呢变得非常的扭曲，变得非常的暧昧。我们从今天很多这个地方官员会说叫做非法上访，我一直在说什么是非法上访，或者他们叫非正常上访， 那怎么样才是正常啊？ 对，所以这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什么才是合法的上访？什么才是正常的上访？上访制度或者说叫做这个来信来访啊，这个全称信访制度，是中国的一个，就是以是一个 正常，是一个合法的制度，是政府规定你公民有这个权利去上访的。那为什么现在又各级的政府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又拼命压住你不让你去上访？那因此就爆出上次这个河南的商丘的这个信访局局长，信访局局长说他有这个甚至说有强奸上访的这个女性的这个问题。那我说，那这些信访的官员他们平时的任务是干什么的呢？他究竟是接待上访呢，还是目的就是不让你上访呢？所以这个上访的制度呢，这个到这里为止啊，他这个非常的扭曲。我们今天继续说这个太平间里的这位陈庆霞啊，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嗯，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在黑龙江伊春呢、发生的这么一起，有一位上访的妇女被关在一个之前是太平间的这么一个当地政府说是办公室啊，进行人文关怀，关了三年。 对，也是因为这几个比较有煽动性的字眼出来之后呢，就引起媒体的一个追访。那追访呢之后，陈庆霞说，哎，以前好像都不让我出门，就外面呢只能是看到这个政府的面包车停在外面，就是看守我的一个日常的行动。现在呢全部都是记者，有的时候记者来了他自己情绪也难以控制， 是 就经常是痛哭啊之类的一些 我看到那个新闻图片啊，那个关的那一间小屋啊，陈庆霞应该是从屋里面贴了很多的那个字条啊，我要自由啊，这个说房子里面装了窃听器，我的手机信号被屏蔽了啊，说让我出去，这样的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就是一种变相的白毛女士的一种关押。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上访这个问题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制度，但是呢还是不断的有人前赴后继的会选择上访这条道路。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住的那个地方啊，离国家信访局是不远的。那个国家信访局边上的保安真的是，这个你可以看得出一种生态，就是边上停着警车啊，全部就是很少是北京当地警察牌照的，都是很多周边的这个省市的这个警车的牌照，然后你就很明显就知道他们是要干什么的。然后在街上，如果说你这个穿着打扮如果是这个民工打扮的，你手上拿的一叠纸，一定会有警察上来问你你是来干什么的。这因为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上访，就访民啊，访民有的时候他有一种身份认同，我都互相之间认得出来谁是访民。但是你要看跟上访制度摆在另外一边的，就是所谓司法制度，我们通常认为一个正常的维护公益啊，或者说维护你这个处理这种诉讼的这么一个渠道。当这个一个人他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上访，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但是我们今天碰到的情况，大部分人选择是上访，这是为什么？ 其实今天呢，我早上跟就是在基层正在县里的就跟信访局的人打过交道人，我就问他，我说到底在基层的信访的人是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就会选择上访这条路，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啊。他其实如果你遇到一些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比如说征地啊，就比如说你就没有去到非得去那个法院打官司，他说呢，我不选择打官司，我有好几个原因。他首先我觉得打官司，我现在不太信任中国的司法制度。因为我觉得打官司它就是最后是拼的钱，拼关系，拼心力，而且我拼下来之后，这么长线一个战役下来之后，我最后可能是赢了官司， 胜算还不大啊， 我可能赢了官司，但是我输了钱。我觉得最后算下来之后， 可能法院还没法执行。 最后我算下来之后，那个利益，我觉得我是输的。但是你上访呢，有的人就是会抓住政府一个心理，我怕我维稳，我就怕你闹到给我北京去，闹到上级政府，我底下来的政府压力太大了。你就说你要什么吧，我就给你利益；你要钱，我就给你多少钱。他有的横的呢，他就可以补得多；有的那个稍微老实一点的就补得少。他就说当地的民众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会宁愿选择。 取决于你这个闹的这个动静。 他会经过一些权衡之后，他说我宁可不选择这个打官司，我宁可去选择上访。所以你听下来之后，你会觉得，哎，不是正常应该是回归到一些法律的司法程序才是应该合理的一个结果吗？你所以就背后你可想而知是司法制度让人没有信心，才会觉得想把这个事儿闹大。 嗯，一闹大之后呢，你就通常现在看到我们这个新闻里面不也讲到嘛，他说他每次一去北京，我底下人压力就是大到无可 适从，压力 山大，压力无可适从，而且是一去到北京，只要是北京，你说真的是有这么多的工作小组吗？就是看到各地的上访，什么事儿都有，这真的是每一个事儿他都可以去考证，说这个是你说上访者他顶多也是一个信息来源，可是你真的要把它立案，真的要把它追查下去，一定是要多方的考证，多方的去调查研究的。你说北京的那些信访部门的人，他们有没有可能去真的针对每一个事情成立他专门的工作小组？我觉得不可能。所以现在我们又看到其他新闻说，他们经常接到这上访人，立刻打给地方政府说来接人了啊。所以 他唯一的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 这个人 送回 去， 把他送回去。 我不管你是什么事情，我先把你送回去。啊，佩芬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刚其实听就是或者看这些新闻的发，你会觉得上访似乎是一种管道， 对， 就他可能政府希望提供在司法之外，也许还有一个管道。可以来让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 这个宪法里面，这个中华人民国宪法里面有这么一条，这个各级公民有权利批评国家机关的，向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批评。 是，可是我就算我认为在就是在台湾或者在香港，他会留一个给你去申诉的途径， 对， 他比较像是担心，因为毕竟还是人质，这样司法体系还是太多人质， 对， 那你还是攀系会有疏漏，他给你一个管道，让你可以去去申诉，或者是你真的你未必你申诉一定都是对，或是真的是什么事实，可是至少有这么一管道，有人可以去调查，对这个司法的体系去做更健全的一个监督也好，那可以这个动作其实是去监应该怎么讲，去坚强这个司法体系的完整性，还有就应该是说让人民对这个司法体系是更有信心。可是在上访跟司法之间，我却看到感觉到了互相在伤害的一个感觉， 它本来应该是一个互为补充的制度，现在 是 互为倾轧的一个制度。 你说你刚刚像樊叔也提到，为什么我要上访？那是因为我完全对司法这个完全是不信，没有信任。我觉得那都是有钱人或者特权人士的一个途径。就像其实我们最近我们有话直说， 对， 我们也在接到一些听众打来说，其实他有一些冤情想表达， 是， 其实也有，只要有管道，他就想要说， 对。 可是另外你相信？上访还有就刚刚樊叔讲到说有些人会利用上访这个东西也许来炸点油水，因为可能他怕，因为像我今天樊叔分享 所谓这个典型的叫闹访，闹访 对闹访好了，可是也许就是因为真的怕闹到了中央闹大了，有些也许地方的官员这个压力上他可能真的处理掉，可是我真的从表面上看到在整个中国司法的发展上面，这两个现在的一个发展上，它真的变成互相你伤我了， 冲突的一个 时候，对，所以真的有一点我觉得是可能要思考一下怎么样去改善。 诶，我知道在香港有一个职位叫做申诉专员，申诉专员是干什么？是不是也有点像这个上访即信访办的这种味道？ 我想那个申诉专员的主要的工作就好像就是佩芬刚才说有一个途径让大家去申诉，就是比方说他们受到什么是判决什么的，还有一些觉得不公平不够完善的一些情况，他们就可以去那个专员方面去报告一下，就是有专员去跟进一下。但是我刚才听了就是佩芬跟樊叔说的情况，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在内地那些平民百姓就是比较无奈，尽管呢他们不相信那个法律的制度，他们去上访，但是上访是不是能够拿到油水，我不晓得，但是我看的大部分的例子都是换的比较惨的一个下场。 对， 还有呢就是尽管呢他们的事件给这个传媒曝光以后又怎么样了？结果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赔偿的。所以我觉得就跟我帕温神说的，就是现在尽管有一个上访的制度，还是时候去改善一下，就是那个制度，怎么能够变得更个完整呢？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再休息会儿，等会儿呢，可能关于这个案件本身，它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再值得去深究。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请到的呢是哈森和佩芬啊， 这个哈森跟佩芬还是不太习惯，一开始要介绍自己。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还有一些细节，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再次分享。比如说讲到这个官员，官员也是含苦的。你别说陈庆霞本人，陈庆霞本人是3年没有自由。但官员一个是说在出到这个事儿之后呢，很多的媒体给他追访。然后我看到的，首先今天南方都市报报道的一个是，这个是伊春 的 带领区的区委书记张月文，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最后是反倒他自己在那连番的发问呢、就好像是在自省似的。他怎么说？他说为什么把孩子最后整丢了又解决不了？就当年在十几年前孩子给弄丢了，这里头得画多少个问号？他说为什么出现事情追责这么难？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到发展大了才解决？你看这是他官方的一个问号，他觉得很多事儿他自己也想不清。然后他还讲到，他说其实他也做信访工作吧，他做信访工作，他说如果我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呢，我很多事我也不能理解。他比如说讲这些林业的一些什么征地吧，我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伊春是一个林业的一个这个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区域，那边有很多这个林业的资源。 对，他就说出现这个事儿之后呢，我自己也感到压力非常大，无所适从，没有好的办法。但是他对这个陈庆霞本人也觉得奇怪的事情是，当年判他的那个丈夫是患有精神有一些疾病嘛，所以说因为你损害这个非典时期的一些的护栏，我要判你劳教1年多。但是呢他就非得说这个是一个无效的，他说非得说要出去复健。然后呢因为他是有精神病患者，所以说你可以去所外治疗，你去所外劳教。然后他就奇怪的是，你说要复健要推翻这个判决，那最后不是要去所内劳教呢？不是更加不好了吗？对你是不利的。他也没法理解。他说现在呢我又想把这个陈庆霞让他的亲戚给他接回去，他又不走。但是呢你在这我又不能不管。他说他每年 最后就把他关到那个房子里去 了。他治那个身体的疾病，他说好多年政府也花了几十万块钱呢。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作为，而且是陈庆霞自己都承认，他说多少多少天以前他们还送我去县医院去给我检查，说我的这个腰还是哪儿，还给我专门是找医生去治疗。所以你看一说到信访呢，大家都在喊苦。就是我被劳教者，我被关押者，觉得你没有给我自由。 我们好像公众认为的那些坏人他自己也挺苦的。 对，但是我当政者呢，我一也觉得这个制度有的时候不能理解，二一个我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这个细节上我也没有办法这个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最后呢反倒是所有媒体来追访的时候，我就成了众矢之的，所有人都来抨击我。 是，所以这个基层的官员确实压力很大。 所以刚才我们今天本来是想到找佩芬和哈森跟我们一起来说哈，你要是说到香港，好像我们在香港很少听到一个字叫做冤情，几乎听不到在新闻字眼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报道。哎，那又是为什么？但是这个社会也似乎是也充满了很多的不公平。 但是反而呢，我这个虽然说实际上在司法上面我们看到所谓的冤案很少，但是在报纸上港台媒体是最喜欢用冤案啊冤情这样的，这个报纸上见得多，反而呢在司法的这个判例上就见得少。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在想，难道这个法官或者说这个真的就没有冤案或者冤情发生吗？ 其实刚刚在讲，其实樊叔在讲到说官员的一些委屈，那篇文章我也看，其实有时候我也能理解，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先归到一个人民对司法到底怎么看待这个司法。当你没信心，你觉得总是有些人有特权有钱在里面，成分在里面的时候，即使他今天真的是所有都依照了国家的法律来判你的刑，你也会觉得我有冤情。 他先天就信用透支了。 对没错。所以你说发现你说很多的上访，那到底里面真的所有的都是有冤情的吗？其实真的也未必。那另一方面，刚刚就讲到说，像台湾的这个状况，你说我记得 Vincent， 我们之前很久之前谈过江国庆案，就是在台湾近几年来最大的一个社会造成最震撼的一个冤案，人都已经死了。 对， 然后到现在，而且在他的爸爸其实也算是一个台湾版的一个上访的辛酸史吧，因为他其实他从来都不相信他儿子犯了这个奸杀案， 对， 他一直在。可是说真的，枪毙的时候连他爸爸都不知道，你还没有办法去伸冤，就儿子就没了。他过程中一直在监察院在讲，可是可能媒体的关注度上没有那么的高，他就不断的奔波。后来他爸爸也走了，可是因为监察院可能后面呢慢慢也许再去调查，然后后来发现哎真的有问题，就在这么十多年后给了他一个恢复，就说啊是假的，就因为抓到另外一个人嘛。 对 对 可是又能怎么样？那现在其实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好，那可能政府得要花1亿多的新台币去赔偿这个人。 这属于叫国家赔偿。 对，没错。那你今天证实到了，那说真的，第一个，那人民对这个司法真的是有问题，可能那个信心上又伤了一点。你给他的有这么一个管道 去申冤了。可是问题是他的证最后的证实的结果是原来司法可能真的有那么一点问题。但第二个就是我们私底下也在聊的，就是当这有冤情的时候呢，他的后续的一个补救救济会是什么样的途径，我相信在这个补救的途径可能也是某些程度会再来就是对大家对这个司法的一个信心重建的一个工具吧， 就是你做错了事你得认你得赔， 没错，就赔钱之外或者是在他的名誉上或怎么样，或者是是不是惩处当初做造成这个冤狱的这一些公职人员怎么样，我相信在事后的补救可能也是挽救这司法信心的一个途径。那在台湾或许他会去就可能对这些人刑求的这些军法官有他的处置，对他们起诉或干嘛，要求他们去赔偿，这一亿多不是中央政府赔，不是政府赔，是你们得赔，对，可能这是一些方式。可是我不知道在内地上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国家赔偿， 对呢， 国家赔偿之前是听说过有，但是问题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长漫长啊，或者说耗资巨大的一个一个过程。刚才佩芬讲到这个事情，我马上想到任建宇的这个案子，任建宇的案子，这个谁现在已经是，你看法院也已经认为这个劳教的决定是不当的，但是劳教委他不认错，法院也不判他错，就是当初的这个作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就是你听上去是只鸭子，看上去是只鸭子，这个他就应该是只鸭子的时候，却有个人说他不是只鸭子，这个就是很奇怪。 难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因为这不是个案，你知道吗？如果他一个翻案之后，他可能连起来是一片，一片之后，你是不是所有人都准备好了翻案？而且翻案之后，你所有的补救工作你都想好怎么办了？可能大家也会计较， 所以就尾大不掉了。 去这个平衡，说如果说一旦是一个事情翻案之后，你是连锁反应，大家能够承不承受了这个结果？如果你本身官方他没有做好那个准备的话，他会因为这个一翻案会造成更大的一些社会问题，甚至是更大的行政危机。 所以你不要说这个上访者啊，或者说访民手里有两个账本，一个是我司法途径的这个成本，一个是我上访的一个成本。基层的这些维稳的官员，或者说信访的这些官员，我估计他手里也有两个账本。我这件事情我把他维稳了，我把他压住了，他给我造成多大的成本，造成多少代价，我要花多少钱，或者我这件事情我们用一种公益的做法，公道的做法去做，他可能给我带来多少连带的这个成本。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假设所有的这个这些官员都是理性的，或者说脑袋这都是聪明的话，今天以他们今天的这种计算方式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如果我把他压住让他维稳的这个成本会小于我给所有人翻案的这个成本。 但现在因为又这个新媒体的出现呢，好像让大家在这个管制思维上有一点点松动。因为其实你看到现在很多的评论嘛，说哎，为什么人家会一直坚持上访，因为对你的司法制度还是有那么一点信心的。我要是完全没有信心，我根本就把这个事儿闹大，我就不会说一层一层，我就直接闹到北京去了。他现在很多的上访者都是这么干的。但是你说在中间上访过程当中，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申诉途径，可是呢你当地的官员在执法的过程中如此的粗暴无礼，这是对民众的这个信心的再一次践踏。而且践踏完了之后，你现在再去补救，现在不是说要把他那个给送回家嘛，或者说再给他满足他之前提的一些要求。他这个陈庆霞本人也弄得精神错乱了，我觉得有点 对， 就他前后矛盾，一会儿是要这一会儿又那，他自己都搞不清自己到底想干嘛。就是你说可是他精神错乱背后又是谁造成的呢？就他那个我看的那个新闻最后一句，他就是因为这一纸这个判决说精神那个病患的裁定导致他现在家破人亡。你说即使像台湾的有些案例最后给你翻案了，可有的人赔掉他确实他的一生，可能就一辈子的青春，说的比较苦情一点的话，你说真的是给钱又怎么办呢？人家的人生没有办法重来。 其实我听了那么多，听了佩芬跟Vincent 樊叔他里面说过，就是一个是刚才谈到司法制度的一个监督。司法制度在台湾跟香港呢，就是如果你判决以后可以有一个上诉的制度，在内地也有的。 对，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在香港的那个上诉的制度很多时候也有推翻原判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在国内呢，尽管我们也有一个上诉的制度，那你们看过以前的个案有没有推翻过原判的一些例子？ 就是这个二审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这个在司法是操作上当然是有的，但是问题是啊，比如说今天我们陈庆霞的这个案件里面，他根本没有选择去 去进入司法程序，他一开始就是上访。 而且现在因为关于这个事实本身它存在很多的争议点、就是现在他也不让说去复检、去复查他的丈夫到底是不是这个精神病，然后到底劳教是怎么弄的，然后这个三年十年之间你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去北京之后孩子给弄丢了到底谁负责、 对， 是因为你自己的疏忽还是说官方的把你给他塞进去，你一个上公交车一个塞出租车、说不清楚。就现在这个案子 之前啊，这个几年之前北大的有一位司法鉴定的一位专家啊，这个教授孙东东啊，这个公开的有一个言论，他说这个上访者99%啊都是精神病患者，当时是激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弹啊。这个这句话呢，可能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刺耳，但是呢，如果我们以就事论事来说的话，你说本来是正常的神智正常的一个人，我去经历十年上访之后，谁都忍这个。这个就扛不住这样的这种压力，活人啊，这个正常人都会给逼疯的。因此这个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你说上访制度是不是说或者说我们有一天这个把上访制度取消了，让所有的这样的这样的这种处理的管道全部把它纳入司法的这个管道，这样是不是反而可以减少一点这样上访者的社会成本，或者说减少一点维稳的这个问题。反过来，那当然这里存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到底相不相信司法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事儿可能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并没有说一定是闹到这个非得去法院打官司，比如说我们家在我家门口要弄一个污染厂或者弄一个什么，以之前我们讨论 PS 那些项目， 是 如果说仅仅是这个项目，我仅仅是通过一些正常的咨询渠道我就可以表达我的诉求的、我没有必要说非得去法院跟你去被告原告这么在法院 打官司，这也是花钱的。 但是你必须你说要取消可以，但是你有没有配套的机制可以让人家有更加正常更加畅通的一个渠道去表达我的声音呢、你说现在基层很多的现在慢慢的由个案的一些上访是变成了集体上访， 对， 就集体上访其实官方是很害怕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动不动就包一列火车上北京， 对、 这个、 我看新闻说在山东还是哪儿，就他们就家门口就火车、一上直接就上北京了、所以这些官方也很害怕， 这个信访局在火车站都有常设的办事处， 对，你说上来之后呢官方他想看到的是一些群体性的一些集体性的问题，就是一些不能是个案的问题， 你觉得有代表性的 问题，但是现在一个个上去之后我也没办法一个个火头给你交，最后完了就刚才讲的你上来之后没有别的法子直接给塞回去，就打个电话下级过来接人吧。 对， 你说这样的一个法子根本不是起到他本身的一个初衷，但你现在为什么就慢慢的走样呢？你想根本就是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就引起也是对司法制度本身的一个信心的缺失、你现在又这个媒体的兴起，你觉得非得闹大了，闹大之后才会有曝光度，曝光度才会跟着有解决，但现在即使有曝光度之后也未必带来一定是这个最好的解决的办法。 真是你说 媒体一哄而上然后一向一哄而散了、没有再关注之后这个事儿也没有下文，而且最终如果你没有撼动这个制度啊，在制度上有些这个补救和修改的话，你这个事儿一个一个的再接着上来，最后还是原封不动， 而且这个成本是越花越高，你看这个维稳的经费已经要超过国防的这个预算了啊！你就说现在这个中国基层的很多人就说这是一个高压锅的一个体制，大家说这个防止高压锅爆炸啊，不是说你这个盖子盖得多紧的问题，关键是你得有一个出气的塞子，你这没有出气的塞子，不管你这个高压锅这个外面是用这个原子弹的材料做的还是用这个钢做的，它迟早都是会爆炸的。好，非常感谢这个哈森跟佩芬今天加入我们，也这个我们持续关注啊上访的这个话题。那今天马上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我们讨论的有话直说，请你来说呢，哎，跟春运有关了。春运回家的路途非常的遥远而漫长，肚子饿了怎么办啊？这个光吃方便面，光吃这个饼干是不够用的。火车上有盒饭，只不过这个盒饭有的时候比较贵，40块钱一盒啊。这个央视说5块钱的盒饭，这个证实是一个玩笑。40块钱的这个盒饭，40块钱的盒饭你会买吗？啊，你如果说不买的话，你有什么理由呢？买的话呢，除了证明你有钱之外，啊，还有什么别的理由？你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火车的盒饭吗？打电话来，哎，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呢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已经12:38，你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坐火车到底是买不买这个便当呢？你的心理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休息一下，马上开始今天的互动话题。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来，这个大家熟悉的声音啊，这个花生啊，啤酒饮料方便面，花生瓜子宝粥，让一下，让一下来。这个大家熟悉的声音啊，在每年的火车上面啊，都会听到这样的吆喝啊。据说呢，现在火车上连小商品啊，什么丝巾、梳子啊，什么牙刷都开始卖了啊，小袋儿都开始卖了。那这个盒饭啊，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呢，有的长途火车啊，动辄20个小时，哎，这个不吃饭是不行的，因此呢，这个前两天啊，央视就去调查这个火车上的盒饭卖多少钱，哎，竟然有5块钱的盒饭，哎，我看到说一荤一素，还说这个特意问，还说这个民工兄弟啊，这个饭不够怎么办？哎，列车长说饭不够可以添，但是呢，记者的调查就发现啊，这个火车上5块钱的盒饭它不是没有，只不过呢，通常只有1分到2分。 对，我看到这个也是实地去暗访的记者说，那你1月28号他给了一个出库单，就记者看到他15块钱的香干鸡丝套餐2份，15块钱肉末茄子套餐2份，15块的西红柿炒鸡蛋2份，15块的什么什么2份，但是35块的红烧牛肉套餐50份。 这里面完全就没有听说过5块钱的套餐，估计是已经被吃光了。 对，所以咱们都是经验，在火车上我一般就是不买套餐，自己吃方便面得了。 所以这个火车上啊，咱们现在先假定这个你买得到的盒饭就是40块钱，在回家的路上，哎，你会买吗？我们今天应该已经有听众打进来了，第一位是刘先生，刘先生吃不吃盒饭呢？刘先生你好，喂，是刘先生吗？喂， 你好， 哎，刘先生听到了，您是从哪里打来呢？喂， 刘先生，您在线上吗？ 喂，刘先生， 在听啊，好，在听啊。 嗯嗯，好的好的，听清楚了，您从哪里打来？ 我从河南信阳啊。 哦，河南信阳，过年准备回家吗？还是已经在家里了？ 我已经回家了。 已经回到家了，是坐火车的吗？ 坐火车。 坐火车，有吃盒饭吗？ 盒饭，动车太高啊，高铁40块钱一份。 40块钱一份，您买了吗？ 我不买啊，我坐的比较近。 啊、 哦。这感觉太高了，应该，我应该感觉15块钱大家应该能接受。 15块钱可以接受，40块钱就太贵了。 太贵了，还是农民兄弟多吧，对不对？春运以后，就是春运过了以后，坐车的不能全部都是高端人群，对不对？ 对。 像我们这就是工薪阶层嘛，有时候坐个动车，坐个高铁，对不对？一般是15块钱，大家可以接受。40块钱太高，你15块钱，你就40块钱，咱算它的成本账好不好？一碗米饭。算1块钱吧。青菜炒肉，觉得或者是、西红柿炒鸡蛋，你算5块钱吧。盒一个饭盒，你算1块钱吧，觉得是到特别好、特别高的算。对不对？ 对， 再加上你成本呐、啊，你什么，你就算一块，要不了40吧。 对。 而且铁道不太黑了。国人们都反对呀。 好， 对不对？ 非常感谢刘先生啊，从河南信阳打来，这个算了一清楚、很清楚的一笔账。 咱这还真是有记者去找那些宁波的什么快餐连锁店，因为他坐上这个宁波下车了，就是算了一块盒饭，里面有4片牛肉、一个鸡蛋、一些笋、蘑菇碎片配菜，没有汤、没有饮料，有米饭。算了一下呢，说盒饭的成本大概是5块钱，再考虑到你的密封啊、包装啊，不会超过10元，可是他卖呢40块钱。 啊，这个是暴利啊！下一位是刘小姐，刘小姐你好。 哎，你好。 从哪里打来，刘小姐？ 西安。 西安的刘小姐是已经回到家里了吗？ 是的。 这个有在路上买盒饭吗？还是坐飞机回家的？ 我是经常坐火车，平均一个月大概坐2次左右吧。然后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买盒饭的。 您坐的这个火车上盒饭卖多少钱呢？ 我没有吃过20块钱以下的。 没有吃过20块钱以下的啊，也就是这个通常都是，您这是买的盒饭，不是在餐车上吃的那种是吗？ 不是，买的盒饭。 您觉得这个盒饭的价格 您可以接受吗？ 嗯，太贵了。其实如果说它贵一点，但是味道好一点，我能接受。但是又贵又不好吃，这个性价比太低了。 嗯，可以讲一下您通常吃的盒饭里面都有些什么吗？ 就是什么土豆丝呀，然后白菜，那个水煮的白菜呀，然后就是一点点带一点点肉末的那个什么豆角一类的呀，然后会有半个鸡蛋。 嗯，半个鸡蛋。好的，非常谢谢刘小姐提供的这个菜谱，谢谢您啊。这个也是觉得有点太 的人好像哎，我真的是没买过盒饭，我一想起来，对，都是吃方便面什么的。 小的时候觉得上火车特别想吃那个盒饭，觉得新鲜，但是现在觉得那个盒饭真的是不敢恭维。好，下一位是这个金小姐。金小姐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金小姐？ 杭州。 哦，杭州，哎，又是我的老乡啊。这个吃过和 吃肉肉的好朋友。 哦，你好，带我向肉肉问好。好，吃过盒饭吗？在火车上。 关于盒饭的问题，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在火车上吃过盒饭。可能一个是因为我是短途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比较不想吃那个火车上的盒饭。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一个是味道的问题，还有个就是价格的问题。 嗯，你在火车上见到的盒饭卖多少钱？ 好像都没有在20以下的。 嗯，也都要超过20块钱。 啊，是的。 嗯， 而且在春运啊这种高峰的时候，你说大家如果说有地方可以站已经很不错了，你还想要舒舒服服吃一个盒饭，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这还真是，有的火车站连坐的位置都没有了，你要吃饭的话就靠在别人的肩头吃饭了。 对啊，春运，而且想要买到火车上都是好困难的事情。 对， 现在网络购票的话经常可能几秒钟就没有票了，因为我这边同事经常就是买票很痛苦。 对，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买不到票。 嗯，好，下次要问一下铁道部啊，如果买盒饭的话能不能好买一些这个票啊。好，接下来是 买盒饭还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是怎么样让我快快乐乐的这个舒舒服服的很容易的买着票啊。 是，下一位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杨先生？ 在深圳。 好，在深圳。过年准备回家吗？ 今年过年不回去了，一票难求啊。 哦，一票难求，这个听上去非常的可怜。老家在哪里啊？ 老家在北京。 北京，哎，深圳到北京好像，深圳到北京的票都已经买不到了。 也不是买不到，就是因为飞机的话，这个票价也很贵，然后，火车票的话是很难买，所以，而且也就那么几天假期，所以就不敢这个热闹了。 嗯，恐怕这个火车上的盒饭吸引力也不够。 是 有的。那曾经在火车上买过盒饭吗？ 有买过。 嗯，大概是多少钱呢？ 我记得好像广深线就是那个动车的话，好像是20块钱还是25块钱吧。 嗯嗯，你还记得吃了什么吗？ 我记得好像就是很普通的一荤一素吧。 一荤一素。嗯， 对对对， 听上去也不太好吃。 味道确实很一般，而且就感觉没什么油水。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从深圳打来的杨先生提供了这个广深线上餐饮的这个经验。好，下一位胡先生。胡先生你好。哎，稍等一下，胡先生。 Hello， 你好。 哎，你好，从哪里打来？ 我姓吴，从广州打来。 哦，吴先生，广州打来。哎，之前是打过来过吗？ 啊，对对对。 啊，好，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非常感谢关注啊。这个坐火车回家吗？准备？ 我家就是这边的，所以也没有怎么坐火车。但是呢，以前去在北京念书的时候，以及来往这个广深的过程当中，都有这个吃盒饭的经历。 嗯， 我觉得广深在路上的话，吃一个饭然后加一个饮料的话，好像花了60多。这个价钱在地面上的话，可以去吃一个自助了。我觉得可以吃得非常非常非常。 一个盒饭加饮料花了60多块钱。 对对对，就30块一个饭，30块一个饮料这样了。 30块钱的饮料，这是什么饮料啊？ 不知道，是一杯咖啡，就比较星巴克的那个。 哦，是卖的咖啡啊。所以那觉得味道怎么样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可言，就只能是果腹而已。 嗯，好，非常感谢。您说。 15块钱的我也吃过。 嗯，15块钱就里面有什么呢？ 也就差，其实饭看起来都差不多，就饭啊，加几根肉啊，加一点青菜啊，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个 赚是可以赚，真的是要就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我觉得才可以接受了，对于广大的群众来说， 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列车员来说也是这样啊。非常感谢吴先生从广州打来，谢谢。 听了几位听众的一些吐槽反应哈，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报道之后呢，就有人会问，为什么你说成本就也不过不超过10块钱盒饭可以卖到这么贵？原来它是跟这个列车啊，尤其餐车上面这个员工的福利啊、薪酬是挂钩的。你卖的越多，你这个提成也越多，所以呢，觉得我卖低价的，我当然是这个跟我的这个卖高价的那个提成是不能成的， 所以说这个5块钱的盒饭 才就两份， 才就两份。好，最后一位了，是袁小姐。袁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袁小姐应该也是经常打来的，是从深圳还是香港啊？ 香港 啊。香港的朋友是过年准备坐火车回家吗？ 我不是，我坐飞机，但是我有很多朋友都坐火车。 是他们有没有什么这个盒饭精油告诉你哪家的哪条线上的盒饭比较好吃的吗？ 没有啊，他们好像都很少吃火车上的盒饭， 是啊， 都对他们没有什么信心。 所以您会觉得这个如果有机会坐火车的话，40块钱的盒饭会买吗？ 我曾经买过的。 好吃吗？ 非常难吃。 还记得有什么吗？ 记得里面有午餐肉啊、煎蛋啊，还有几条菜这样吧。 午餐肉、煎蛋几条菜卖40块钱， 对， 也是饿得不行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才去买盒饭吗？ 我当时是第一次坐火车，然后想啊，那我就尝试一下吧，40块钱就， 贪新鲜。 之后还再吃过盒饭吗？ 没有 啊，这个盒饭看来不敢恭维， 泡面都好过它吧。 好，非常感谢袁小姐的这个唯一一次盒饭的经历啊，看来就不会有回头客的这个火车的 泡面。你说其实你会发现吗？就是火车上卖泡面的很少，因为他说我有盒饭，就是如果泡面它又便宜，你说他要是平常市面上卖个3块钱，他给你翻个5倍，如果卖15块钱，也不会有人买。一个是觉得贵，而且又价钱 15块钱买泡面就有点太贵了， 又觉得你说我就卖出去了，即使我赚那么点钱，但是那个民众还会骂我说谋取暴利什么的。但是我们之前上节目啊，就是跟几个台湾的编辑主播聊天嘛， 他们说起火车便当完全是不一样的心情。 他们在台湾说火车站有人不坐火车，是专门去火车站排队买火车站的便当， 是 它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那个味道，他说就是像家常菜的味道，像妈妈做的， 有一个非常 妈妈又做不出来的味道。 这个很经典哈，像妈妈的味道，但是妈妈做不出来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便当呢？大家去台湾坐火车一定要尝尝，而且说好像也不贵，是40-50块钱新台币，差不多人民币就10块钱， 就不会说路上地上你有什么区别，在铁路上，在你这个平常的那个店面里面价格是一样的。 而且我还看到有这个台湾各条这个铁路线还搞这个火车便当的评比，你这条这一路的火车便当好吃还是那一路的，这完全是一列美食列车。 太羡慕了太羡慕了，说的人现在午饭时间，咱赶紧 好这个好，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啊，特别感谢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啊，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内容，我是朱明奇。 拜拜 拜拜， 我是樊素。